以撒格和雅各伯所立的盟约，恩待怜悯眷顾了以色列人，不愿加以消灭，所以没有将他们从自己面前抛弃。阿兰王哈撒尔死后，他的儿子本哈达德继位为王。与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从哈撒尔的儿子本哈达德手中又夺回了他父亲与阿哈次在战争中所失去的城市。耶和阿士三次击败了他，收复了以色列失去的城市。